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登基大典结束时已是深夜，云岚仍有些许恍惚，也许是太清宫的缘故，他对圣上选了这处宫殿始终不解，即使这宫中梅花极好。他抱着一叠奏章经过文华堂，看见了在那儿看书的荣浩。 额角怎么回事？哪里撞破的？ 云岚故意笑他。 你还没选好官位呢，难道是想回江南去？ 荣家的从龙之功甚至更胜过叶家，毕竟叶良宇入场更晚，现在正是论功行赏的时候，连他兄长安宁王大世子都要进京朝贺了，荣浩却迟迟没有选定位置，实在让人费解。 依我看，工部就很好，皇科没有弟子，等小叶相起了事也需要制衡，百姓不是都知道吗？荣与叶共天下，你们也算是双双中心了。 荣浩却不答，只是懒洋洋靠在榻上。现在已经不是在东宫了，他无论如何选，日后都是当朝重臣，这闲散习气实在要不得。但云岚难得没说他，毕竟他最近也瘦多了，一双桃花眼中笑意全无，只问云岚： 你觉得小燕去哪儿了？ 云岚抿了抿唇： 中宫的手笔，非你我能揣测的。 这世上要真找个让他服的人，那就是叶玄机了。荣浩也没提，还没封后就中宫了。叶玄机封后是没有悬念的事，既然皇帝心中已经有了人，那天下就没有比他更适合做皇后的人了。唯一的悬念是他就是送走严君玉的那个人，而明正殿那位对这件事似乎一点也没有问罪的意思。叶玄机不遮不掩，萧景琰也不问罪，两个人似乎在这件事上达到了一种诡异的默契。对于严君玉的离去，云岚一直没有反应，也不准自己有反应，因为连龙椅上那位似乎都没什么情绪，严君玉像是带走了他身上属于萧景琰的那一面，他就这样成了完美的君王，就算有边疆战情，也让人像坠入了一场安稳的美梦。天下人在他面前似乎都变成了子民，正是叶良宇说过的人性，最想要的不是好处，而是安心。扫平晋派，叶家尚未压制秦派，而荣家也即将入场。最难得的是这些人都是胸怀天下的能臣，却又互相克制。等江南派被萧景琰理顺，这个朝堂将会如同燕家城上的那架改良后的八牛弩，每一个构件都严丝合缝，每一丝力道都如同百川归流，汇向最终的弩尖，直指北疆。西戎再强大，也无法在他手上讨到任何好处，大周将会在萧景琰手上绽放最大的光彩。所以云岚丝毫无法理解荣浩的失落。荣浩告诉他， 小燕走的那晚，我曾见过他一面，他说他知道我不是不小心叫出阿红的名字的。 谁不知道荣大人的涵养，怎会这样失态？严君玉只是坦荡，并不是傻， 他以为我是为了让他去救敖纪，我也这样以为的，直到我看见叶玄机的选择。 他像是被严君玉传染了，那个像头小犟牛的少年，有时聪明又机灵，有时又执拗的让人头疼，所有人都在往前走了，他还倔强地留在原地。就像现在天下人都知道老叶相的孙女要封后了，荣浩还固执地叫他叶玄机。这世上哪有两全其美的事呢？朝堂上海晏和清，他们的人生却扭曲如一团乱麻。叶玄机成了皇后，叶良宇却成了当朝的侍郎。本该娶叶玄机的人死在边疆，本该和萧景琰一起看到太平到来的少年已经音讯全无，他得到了一切却累极了。当年开国时一定也是这样吧，只是更混乱更血腥，多少人死在了黎明前，沾了血的人如何心安理得地享受胜利呢？云岚仍然觉得他是没见够血。 不管你信不信，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 荣浩无奈笑了，其实也没必要说了。说敖纪吗？他们不是为了救敖纪而让小妍走的。叶玄机怎么可能这么天真呢？他们比谁都清楚敖纪多半是回不来了。他们不是让小妍救敖纪，是为了替敖纪救小妍。叶玄机人生最大的任性都给了敖纪，敖纪不在了就给了他的小妍。他要小妍高高的飞，远远的走，而不是被困在这黄金囚笼中变成苍白孱弱的鸟。就算要为此与萧景琰作对，他也在所不惜，而萧景琰对得起他的选择。从小妍从东宫失踪的那一刻到现在，整整十天，他不曾下过一张追捕的命令，连云岚的追查也被他约束，他只是安静做他的君王。登基大典上，荣浩一直在看他，多好笑，他在宫中十多年才发现，原来任何时候都可以抬头的。他看着穿着冕服的君王，五爪金龙彩袖辉煌，英俊面孔上山蓝般眼睛凝固成了石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一刻他想的是，如果小妍在这里，他该多伤心呢。天下人只需要天恒帝，不需要他的萧云，甚至不需要萧景琰。 你知道他为什么取年号是天恒吗？我当时在明正堂听见他要自己的年号中有一个玉字，因为俊字不及，退而求其次，叫做天恒。 如天之恒，千秋万载，是他许诺给天下人的未来，把他的玉藏在其中是他的私心。但云岚是不会在乎的，明正堂的会议他没有资格参与，史书上不会有他半个名字，他甚至还救下了朱雀。东宫只能有一柄利刃，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，他都能接受，他只要许诺过的那个未来。哪怕是当年在东宫一起并肩战斗过，也最终将走向不同的道路。 别胡思乱想了，趁早和贺家完婚，现在边疆正要用人呢。你昨天不是去了贺家吗？聊过这件事没有？ 云岚有点生硬地转移了话题，荣浩没再说话，而是把书盖在了脸上，不再多说。他一直在那儿，一直等到皇帝回到文华堂，才过去请了安，行跪拜之礼。当时叶良宇也在，看到他行这样大礼，也愣了一愣，笑着问：“ 想好要哪个位置了？”“ 想好了。” 他答道，也抬起脸来，笑着看向萧景琰。书案上雕着九条囚龙，坐在龙案后的青年神色平和而尊贵，垂着眼睛的时候有种类似于神的怜悯，抬起眼睛时那山岚般眼神有瞬间的动摇，他知道荣浩要什么了。 不后悔， 不后悔。 有着桃花眼的荣大人平生难有这样坚定的神色，那眼中神色灼灼，让萧景琰想起他的小妍。叶良宇平生难得有猜不透的谜题，叶家人总是这样，他们的性格里像是少了点什么，不是猜不出，而是想不到。小叶像也会有猜不到的事，天下人都不会相信，就像天下人不会信，他也会求而不得。荣浩是在凌晨出发的，仍然是玄武门，仍然是这样让人忍不住咳嗽的寒冷天气。乐游园上今年桃花应该很好，可惜他看不到，连他的随从都是懵的，这数百人都或是朝堂上落败的小官吏，或是穷苦边军，按理说是不该这么丧气的，但这个任务其实和发配边疆没什么区别，稍微有点门路的都不会参与，但今天的队伍里却多了一位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人。满朝文武中除了小叶相，谁还能比得上他的尊贵，他的炙手可热，日后登堂拜相也是意料之中的事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就连他身上那身金绣锦衣也比这一整支队伍来的贵重，没人敢信，都当他是开个玩笑。临出发果然有变故，宫中一齐飞来，马都跑得直喘气，高擎着一卷圣旨，是个内侍的样子，高声喊道：“ 请荣大人留步。”“ 不是荣大人。” 荣浩骑在马上懒洋洋地笑， 朝他指一指自己身边旗帜。 是从六品的小官，还不如你高呢。 穿着红色锦衣的内侍脸色苍白，像是病容，眼中像是有怒火，生得极为漂亮。可惜这支队伍中都是朝堂边缘人物，否则也该认出来了。他只冷声道： 等着吧你。 很快后面的队伍匆忙赶到，是一支显然出自皇宫的队伍，随从不多，但引路的是一名穿着红绡的宫女，显然是女官。大周宫廷女官极少，只有帝后和东宫三处才有，最低都是五品，除非公职到了年纪，轻易是绝不出皇宫的，多数都是中老宫中。顾碾如飞般赶过来，出来的女官十分温婉好看，穿的甚至是软底绣鞋，一看就是只能在锦毡上走动。衣衫发髻自不必说，只匆匆披着一件狐浅披风，十分狼狈，满脸怒意。荣浩笑着跟他打招呼： 云兰姑姑，假传圣旨可是死罪？ 云兰没有理他，他的眼睛似乎都被怒火烧红了，脸色却惨白。 荣浩，你疯了。 东宫最艰难时是云兰和自己一起度过的，就算都是权谋联手，多少也有点真心。荣浩知道云兰的眼睛为什么而红，所以更要戏谑地笑道： 不过是要顺从自己的心意罢了。 你学的是儒，克己复礼为人，顺从什么自己的心？你别发疯。 云兰气得声音都哑了，她甚至往别的方向想。 是不是因为你兄长进京，安宁王虽然传长传嫡，也不是不可以图谋的。 荣家世袭罔替的王位，在他看来也是可图谋的，夺嫡不过是一句话的事。云兰在谋算时，眼中总有这种锋利光芒，自己以后一定会很怀念的。荣浩笑了起来： 我哥进京是好事，我正好走得了无牵挂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